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as usual. Lesson 82. Still, we are talking about noun clauses, 也就是名词从句。现在我们继续介绍呢第二种名词从句。第一种是 that 引导的，比如说 I believe that he is a nice person， 那个 that 从句呢作为 believed 的这个宾语，这个我们都已经有所了解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讲第二种名词从句，其实有三种，我们现在讲的第二种，它就是用一般问句变成的名词从句。第一种是一个句子变成的名词从句，前面加个 that 就可以了。比如说 he studies hard， 这是句子，前面加个 that 之后 he 叫小写，然后 studies hard 后头的句点就不见了，因为它是句子变成的名词，叫做名词从句。那么现在第二种的呢，则是用 yes 或者是 no 来回答的一般问句。那么通常呢一共有三种，第一个是有 be 动词开头的一般问句，也就是 is, am, are 等等。你看 is he a good student， 他是好学生吗？你一定回答 yes he is， 不过他不是好学生，他会抽烟喝酒等等。好， he smokes and he drinks， so he's not a good student。 你就回答说 no he's not a good student， 这是就是用 yes 或者 no 来回答的问句。那么同样的 Are they coming tonight? Yes, they are. 或是 No, they aren't. 他们今天晚上会来吗？那这种呢可以用 Yes, No 来回答的问句，好了，变成名词从句的时候，就在这个呢问句前面加个 Whether Is he, are they 的颠倒回来，就变成主语在前面， be 动词在后头，所以就形成 Whether he is a good studentWhether 小写，然后后头的问号就不见了，它就变成就是所谓的问句变成的名词，也是名词从句的一种，都要用 whether 开头， whether 是是否的意思。同样的 Are they coming tonight? 这是问句，他们今天晚上会来吗？ Yes, they are. No, they aren't. 会来或者是不会来。那我们就在前面加一个 whether，这个不要念成 whether， 要念成 weather，H 是不发音的。好，当然是在美国东北部啊，在纽约，好，那是在 MIT 的所在，那就是像 Boston 这些地区，那他们可能还会念成 whether， 但一般的美国中西部呢是念 weather，H 不发音 ，what，where 它会念成 where，what 会念成 what。同样的 whether they are coming tonight， 所以 are they 就变成 they are， 同样的后头的问号就不见了， whether 是小写，整个就视为一个名词从句，也就是问句变成了名词。我们再看 be， 它是用 do does did 助动词起手的一般问句，这个也是用 yes no 来回答。你看第一个问句， did you return the money to Peter？你把这个钱还给彼得了吗？你上次借了三毛钱，你积少成多，你记了好几次了，记了几十年了，借了几十年了，你有没有还呢？ Did you return the money to Peter? 用 did you? 当然我们回答的是一定是 yes I did， 或者是 no I didn't， I forgot， 我忘了等等。所以这也是用 yes no 来回答。Did, does 也是一样。Does that girl study in our school? 那个女孩子是不是在我们学校念书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哇，她长得好美哦，哇啊，让我嘴巴流口水耶。She's so beautiful that my mouth waters. 我的嘴巴 water 加了个 S, 在流口水耶。好，我们就这样说。Does that girl study in our school? 那你一定回答 Yes, she does. 或是 No, she doesn't. 好，所以就是这样的。Yes, No 来回答的问句就是一般问句。Do you have any free time this afternoon? 今天下午你有没有空啊？ Do you have any free time this afternoon? Yes, I do. No, I don't. 好了，有这个 do, does, did 这种助动词开头的这种问句，它也是可以变成名词从句，一样是用 whether 开头。所以 whether 之后呢，但是你要把 do, does, did 这个助动词就要去掉了。如果是 did 去掉呢，那后头的动词因为受了 did 过去时的影响就要改成过去时。所以第一个问句 Did you return the money to Peter? 变成名词从句就变成 Whether you returned return 要加 ed the money to Peter, 你是不是已经把钱还给彼得了？那么这个呢，它就不是问句了，它是一个问句变成了名词，它就是一种名词，好，叫名词从句。Whether that girl studies in our school, 刚才用 does 开头的 does that girl, 现在是第三声单数。所以 does 去掉的时候 study 就要改成 studies, S-T-U-D-I-E-S. Whether that girl studies in our school. 同样的 do you have any free time this afternoon? 就变成 whether you have,do 去掉是现在时，所以后头的 have 还是用现在时。Whether you have any free time this afternoon? 今天下午你有没有空？是不是有空啊？是否有空啊？等等。所以这是可以看得相当的清楚，很简单的第二种的名词从句啊。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三种的哦，就一般呢。助动词像 can 啦、能够啦、may 啦、也许啦、可以啦、will 将要啦、should 应当啦、could 比较客气的，比 can 要来的客气，用过去时 ；would 也是比 will 来的客气。啊 ，shall 是要不要我 ？Shall I open the door？ 要不要我把门打开啊？等等 ，shall 等等，这些还有包括完成式的这种助完成时的助动词 ：have。Have you eaten？你吃过饭了吗 ？Have you done the work？ 你把工作做完了吗？等等，这些助动词出现的时候，它也是用 yes no 来回答。你看 ，Can you do it？ 你会唱做这件事情吗？会唱歌吗？会游泳吗 ？Can you do it？ 他说 yes I can， 或是 no I can't。Have they arrived yet？ 他们到了吗 ？Yes they have。No they haven't。Will he join us in hiking tomorrow? 明天他会跟我们一起去远足吗 ？Will he? Yes, he will. No, he won't. 所以他们也是用 yes, no 回答的问句，这就是一般问句。因此，它也可以变成名词从句。所以马上前面放一个 whether 小写 ，can you 就变成 you can， 那么照样的 do it。那同样的 have they arrived yet 就变成 whether they have arrived yet。那么 Will he join us in hiking tomorrow? 就变成 Whether he will join us in hiking tomorrow?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种的名词从句，跟第一种的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一样，它可以做主语，它可以做宾语，它也可以做呢 be 动词之后的呢补足语。你看我随便只造一个单句啊，他说约翰是否是个好学生有待观察。你本来是 Is John a good student? Remains to be seen. 啊哦，就错了。Is John a good student? 就要打问号咯。问号怎么可以当主语呢？所以赶紧把它改成名词从句，就等于名词。问句变成了名词。Whether John is a good student? 整个大名词视为单数，所以 remains 动词就要加 s。第三层单数 remains to be seen 有待观察，